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 欢迎继续收听交响空间，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和格里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，安达演奏钢琴，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了。